攻读《有地德传》第八章。在那几天，莫那离的女儿有地德也听说了这些事。莫那离是敖克斯的儿子，敖克斯是若瑟的儿子，若瑟是敖奇尔的儿子，敖奇尔是厄尔基亚的儿子，厄尔基亚是阿纳尼亚的儿子，阿纳尼亚是基德宏的儿子，基德宏是拉法因的儿子，拉法因是阿希托布的儿子，阿希托布是厄里亚的儿子，厄里亚是希尔基亚的儿子，希尔基亚是厄里亚布的儿子，厄里亚布是纳塔纳尔的儿子，纳塔纳尔是萨拉米尔的儿子，萨拉米尔是撒拉撒代的儿子，撒拉撒代是希莫盎的儿子，希莫盎是以色列的儿子。他的丈夫莫纳舍与他同支派又同家族，是在收割大麦时死的。他在田间监督工人捆麦穗时，不料头部中暑，一病不起，死在拜图里亚本城。人将他葬在都堂及巴拉蒙之间的祖营里。这时有地德居家守寡已有3年零4个月，他在屋顶上搭了一个帐幕，腰束苦带，身穿寡妇衣饰，除了安息前日与安息日、月朔前日与月朔以及以色列家的节期与庆典外，在他居寡期内天天进食。他的容貌娇美，艳丽悦目。他的丈夫穆纳舍留下来不少金银、奴婢、牲畜与田产，他坚守一夜，很敬畏天主，所以说他一句坏话的人也没有。他听说百姓因为缺水精神颓唐，向首长提出了严重的抗议。有地德又听说敖奇亚向他们所说的话，如何向他们发誓5天以后必将城池交给亚述人。他便打发自己管家的使女去邀请城里的长老加布黎和加尔米来。他们一来到，有地德就对他们说，拜图里亚居民的首长，请听我说，你们今天在百姓前说的话实在不对。同时竟然对天主发誓，说5天以后上主若不来援救，就将城池交给敌人。你们是什么人，今日竟敢试探天主，在人类中竟居天主之上。如今你们尽管试验全能的上主吧，可是你们始终一无所知。你们既不能探究人的兴趣，又不能明晰人民物中的思念，如何能探究那创造万有的天主，知道他的心思，认清他的旨意？断乎不能。兄弟们，不可触怒上主我们的天主。如果他在5天内不肯前来施救，他仍有权利在他愿意的时日保护我们，或在我们仇敌前将我们消灭。你们没有要求保证的权利，而强迫上主我们的天主改变旨意，因为天主不同人一样可以受威胁，或如人子一样可以受支配。为此，我们只有等待他的救援，呼求他来援助。如果他愿意，必会俯听我们的呼声。何况，我们这一代从来没有，且今日我们也没有一支派、一家族、一村庄、一城市像昔日一样敬拜人造的神像。昔日为了这事，我们的祖先曾被刀斩劫掠，在敌人前惨遭灭亡。如今我们除了恭敬天主外，不认识别的神， 所以也盼望他不会忽略我们及我们同族的任何人。如果我们投降，全犹太也必投降，我们的圣所必遭强掠。对他们受的侮辱，上主必向我们追讨血债。同胞被屠杀，国土被掠夺，祖业遭废弃，都要归咎于将散居在异民中为奴的我们。我们就成为那主宰我们者的讥笑凌辱的对象了。因为我们投降并不会转祸为福，上主我们的天主必因此使我们蒙羞受辱。兄弟们，如今我们应为同胞做好榜样，因为他们的性命系于我们，圣所、圣殿和祭坛也赖我们来维护。为了这一切，我们要感谢上主我们的天主，因为他考验我们，像考验我们的祖先一样。请你们回忆他对亚伯郎所做的，又怎样考验了伊撒格？看看雅各伯在叙利亚的美索不达米亚替他舅父放羊时有了什么遭遇。原来他锻炼他们，乃是为考验他们的心。上主也这样鞭责我们，并不是为惩罚，乃是为警戒与他亲近的人。保奇亚对他说，你说的这一切都是出于好心，谁也不会反对你的话。你的智慧并不是今天初次再显露出来，而是自你幼年，众百姓就已赏识你的见解，知道你的心怎样良善。无奈百姓渴得要命，逼迫我们要按我们对他们所说的去行，而且还胁迫我们，发了我们不可违反的誓。如今请你为我们祈祷，因为你是虔诚的妇女，上主必降甘霖注满我们的池沼，使我们不再渴得发晕。有地德对他们说，请听我说，我要做一件在我们民族的子孙中百世流芳的事。今夜你们应站在城门口，我要从我的使女出城，在你们锁定要把城池交给敌人的日期内，上主会借着我的手眷顾以色列。你们不要侦查我的行动，因为在我要做的事情未完成以前，我不会告诉你们。敖奇亚与首长对他说，你平安去吧，愿上主天主引导你报复我们的敌人。然后他们离开帐幕，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